海归推动中国梦想招摇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与中国侨联文化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四十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将于2018年的5月29号在京举办。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及相关部委与地方领导、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百度总裁张亚勤、著名投资人熊小哥、金融权威专家朱敏、新加坡侨领魏春辉等海内外代表300多人确认出席会议。合作专线185-1853-8687。 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那个带刺的 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丰田在北京车展上发布了旗下卡罗拉雷凌的插电混动版车型，预计2019年上市。这是丰田首次插足国内插电混动市场。

走到这一天，